好，欢迎学塔餐咧。今个礼拜咧，又系啲搵冇嘢嘢搵嘢讲嘅旅游节目。难得地啱好我方文有人去过九州嘅，咁就唔使我得我一个讲。咁啊， 你由得我一个同你去过九州嘅，我谂。 唔系，我准备去，但我依家未，我未去过，真系。 咁咧，嗱，有介绍先，我杰特。 我系星魔。 我小杰啊。 系啦。九州我其實以為小潮去過，結果反而你成日去，反而冇去九州咁見。 唔係，咁我主要去啲地方中間嗰啲，你琵琶啊、北陸啊嗰啲地方咯。 咁撩楞地方去完，反而 係東北係啊！我就係本州好多地方去過曬，但係未去過九州。四角都係啱啱先去，啱去完。 因為其實九州嚟講，而家算係叫熱門旅遊點啦。 俾我講一講先啦。我去咗六日。我到最後，我同啲朋友發覺咧，我係脱離唔到呢個廣東話地獄嘅。我係六日都聽到廣東話， 正常啦， 正常啊。如果你 最搞笑係唔係點講咧？我諗要講少嘢先。我去邊度咧？博多啦，咁基本上嘅嗰個入唔係嗰個入嗰個出噶啦，好有機會。咁我係博多入長期走嘅。咁放心啦，呢兩度廣東話你冇，你即係你大家都預期到，一定係有地獄走唔甩嘅，一定聽到。 係啊， 但我中途去咗浸温泉旅館，我係去咗個叫希野嘅地方喺座河，有冇聽過啊？兩位 聽過， 係啊， 座河傳奇。 我喺座河嘅希野，我都聽到廣東話， 梗係啦。 但係呢個就係個酒店嘅一個見習生同我講廣東話。所以话到最后，我系六日都逃离唔到呢个广东话地狱。 所以咧，点解？所以我去两日第二机就系塞住只耳仔，乜都听唔到。 唔系，但我调翻转，我反而去四角真系唔好角游。 四角系难啲， 比较嗱，相对比较机会大边度咧？一个渡口温泉，渡口温泉就真系多人去。 梗系啦，最 但系其他地方真系唔角游咯。我去高松都唔角游咯。 我唔知道，因为我长期一塞住嘢嘅，唔同人倾偈，所以咧。 日長期自閉貓 係啦，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對方講咩嘢我都唔知嘅，我完全逃避任何語言 啊，逃避開始但很有用， 係啊，你煩㗎，你一去咗一個恐怖人， 你唔好話日本香港都係啦， 唔好話啦， 唔係香港塞住做為咗唔想聽某隻語言啫，咁咪另一樣嘢。 一來啦，二來唔係，就算唔係某隻語言，有啲人都係唔知道㗎。 喺日本其實都係唔想聽某種語言嘅啫。 至少日本都自律先啦。 依个咧就 你肯定 唔知啦。 有广东话地狱嘅就通常都唔自律噶啦。 咁就冇计啦。 因为我最初第一次去日本嗰时咧，就真系十去玩半个月，又真系只唯一听到广东话就喺京都。之后你冇听，因为嗰时诶冇而家咁方便啊嘛。嗱，去地方又山卡啦。 你嗰阵时系几耐之前先讲紧？ 总之就香港仲系英国领土嗰时。 嗰时最 critical 最紧要嗰个问题喺边啊？Google Translate 唔方便啊嘛，冇噶嘛嗰阵时，点去啫？你想都去唔到，你冇导游，但你唔识讲，根本就玩唔到。讲完 系啦， 你点同而家啫？佢唔识讲唔紧要噶，攞讲落个电话度怼俾对面嗰个识听就得噶咯，或者成日取出到嚟写都系噶啦。 吓， 唉，而家唔同啦年代，所以嗰时所以嘢好难话。因为先最麻烦就咩？香港人讲嘢特别大声嘅，一讲嘢全家 有听。其实咧嗱，咁讲香港人讲嘢特别大声咧，佢唔系细。但系唔够普通话嗰班习惯咗大，你好简单，你两个香港人讲嘢，其实范围又未必太大嘅。但系你发觉，如果两个普通话人讲来讲去，佢都系好大声，我系唔知点解。 唔知可能啲地方大人咧讲要大声啲啊， 或者佢哋习惯咗啲地方嘈杂就要大声讲咯。 就系本身我个印象中，即系可能我去，即系可能我同阿先去地方去啲山卡啦，相对嗰阵冇咁多外地人。 就算嗰阵时我去踩土坡海度铲车都唔好过有香港人。 你踩车就梗系啦，你唔系 踩车， 你唔系去大点啊嘛，你系行住沿住条线路行啊嘛。 你踩车时唔好话香港人啦，人都唔多见啦，你睇架 车。唔系，我反而见到都几多人。嗰时啱啱做紧活动咧， 咁就 系踩车，但系就好真系好少香港人。 唔系唔同啦，即系你嘅好冷，即系好简单就系。我去咗地方，我去啲地方又超級冷門嘅，冇即係唔有外國人去咁啊！依啲嗱講翻啲有真嗱，嗰陣冇外國人去啦。今次其實九州咧，我覺得有一個點，我就同任何人講都係去，趁早去，要去趁早嘅軍艦島。 軍艦島其實又幾睇嘅嗱， 唔係 不如咁講，你點解會覺得咁樣講咧？不如你講下先。 嗱，軍艦島一定要早去就係、是、依、這個島唔捱得幾耐噶啦，喺海中喺一個島。长期九州成日打风，个个只一个风化，基本上咧就系咩？你随时一日咧，佢谂佢一日谂咁啲，每日谂咁啲咧。 你如果阿杰特，你系几时去军舰岛噶？ 兩三年前啊。 我想問一樣嘢啦，去關南島其實講真，大家去過就會知噶啦。就算你未去過，你都會知嘅。其實去俾你行嘅地方咧， 好少好少。 我諗係真係簡單講，你真係行十分鐘腳程行曬噶啦，有爪噶啦。你去嗰陣時咧，見到嗰排紅磚屋咧係咩景況噶？有冇印象啊？即係第二個景點度有到堆紅牆個框咁樣。 都仲喺度嘅。 我今次去咧係撐曬架噶啦，已經全部都。你嗰時又撐曬未噶？ 未，即係仲 撐曬噶，全部撐行架。入面你看到全部鐵通露曬出嚟撐實噶啦，跟住佢咪隔離仲有間好似喺二樓咁嘅樓梯仔去上咧，全部俾行家撐住曬啦已經。我今次係全部圍住嘅。 即係如果佢唔，如果長期市政府唔去修葺或者係補償嘅話咧， 其實我覺得都唔，我你唔知有邊個感覺，其實都唔似係長期市政府去做嘅，可能係啲船公司定期揾人去監察，去揾人即係揾人撐，因為講真，對長期市政府根本神咁咗，放棄咗呢個。 不是，唔係，依係佢對觀光點長期市政府有，因為依嘢咧，船公司唔做得嘅，因為始終你就係、是，佢依好似我記得好似係國家文保護嗰類嘢嘅。 佢係聯合國嗰邊嘅，但係 政府對長期市嚟講咧，依、這個景點佢係有佢係保護，因為好多人去長期，其中一個目的就喺度。咁對佢講，有必要保護嘅。問題就係保護得幾多啫？因為係又海風又打風，長期曬雨淋。 唔係，咁講。你淨係睇翻佢講真，佢即諗下，如果佢係攞中國嗰只 standard 起咧，我諗佢冧十次佢都唔掂嘅，應該。你諗下佢挨咗咁多年，佢仲要擴建咗三次喎，咪雖然佢而家即本來軍艦島嗰個大勢係啱啱睇完啦，俾一啲資料，我應該都唔會猜太過分啦。睇過去咧就係話，本來呢個而家軍艦島嘅大勢係本來軍艦島天然嗰陣時嘅三倍。 不斷激 係即係你當啊一支煙二支煙三支煙咁擴出去嘅， 所以不咁似呢個咩嘅 blame 一個特工紙嘅袋嘅啲建築物會自己建自己會起， 因為佢唔入講咧就係佢倒出落嚟攞嚟做碳礦嘅，咁你人多人做嘅話，你咪因為個土填海， 佢好搞笑嘅，原來睇翻佢咧以前咧開頭係好似係掘銅嘅，跟住掘完銅亦都有掘過煤，咁所以佢條坑道係地底唔知講緊成公里嘅黐 Q 線嘅嗰度。 因為佢當時佢全盛時期係成幾千人住喺度，之後時間我當時我喺個島形容我第一個諗法聯想就係、是、將九龍城寨擺喺個島上面。係 啊，冇錯，就我都諗到呢樣嘢。 天台有間神社嘅，逼到黐線嘅，即係睇翻啲資料啊，因為當時佢全盛時期七六十五六四五十年代，當時三名重工係住成七千四千人，好之好多人嘅，係全當時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係。 系咯，尾即系拆你即系碳 唔系后尾即系好似我记得睇过去，唔知佢解释就系话唔知工业革命定乜 Q 嘢咧，改咗唔烧碳啊，走去烧油咧，跟住先开始没落嘅嗰度。 系咯，因为佢跟住佢就啲人先出嘅只衫，因为其实我所知，我记得好似唔知边个一个唔记得咗边个一个作曲家咧，好有名嘅，就系佢就系就系关南岛最后一代嚟嘅，因为唔出个名死咗啦，嗰个作曲家，动画作曲家。一下諗唔到佢嘅名字，淨係得有機會先補翻啦。 唔緊要， 即係佢其實係唔少人喺嗰個度像因為睇翻嗰啲相咧，佢有啲資料啊，欣賞，即係好似九龍城寨啊，嗰啲奇奇怪怪建築啊，兜嚟兜去轉嚟轉去，同埋嗰個島我真係廢墟瑪利亞嘅話咧，你唔去唔得嘅，呢個係廢墟瑪利亞聖地嘅。 我會咁講咯，其實我唔知啦，即係咁講啦，而家大家空想科學啦。其實我同另一個朋友去，一個朋友第二次日本嘅啫。咁跟住即係簡單講，其實我本身蹬腳去嘅，今次去九州。咁佢結論就係話，因為佢本身香港咧，佢係做建築相關行業嘅。咁佢就話佢 expect 可以睇多啲嘢，但係點都得嗰少少位睇。 唔係太危，因為太危險啊！ 我明白，但係即係佢嘅意思就話，如果佢話有心搞嘅，其實你唔好行入去啊！你就咁淨係一個島嘅外圍，俾你行個圈都好啊！但係其實而家係冇能力，因為講真嘅，見到其實啲樓係喺度貼住個堤，根本後邊咧 冇用啊！ 你冇可能俾你行，因為你見到前面去俾你行嘅點解？因為梗係舊月，即係難聽講句，成座冧曬，基本上都擲唔到條行人路嘅，或者你見到佢冧，其實你已經唔俾啲人行埋去，咁所以我覺得佢先夠膽開個泳池嗰邊同埋嗰座殘樓，諗下佢嗰座殘樓，你咪有座兩層高咁上下，零丁丁有一個位，有個正方粒兜過去嘅。佢嗰座嘢，我諗佢個角度都係，佢嗰個距離其實係遠到咧， 即係嗰句，你唔使攞支 Y 型嗰個影噶，你攞支五十去差唔多噶啦。你諗下一個兩層高嘅攞支五十，因為佢角度就係你冧咗，其實都未必摘得到條行。 因為佢一定要咁樣嘅，唔係而家有遊客嚟咗摘啦，大件事啊！ 但係倒翻轉，所以亦都比較即係而家睇翻就明白點解嗰陣時有一集鐵金剛話喺嗰度拍咧，佢係可以夠膽氹到佢肯開入去俾佢裏邊拍咯。 唔係拍戲反而好啲，因為第一來就係拍戲嘅話，第一你自己自負你自己搞掂佢。 佢我明啦， 就 是、但 拍戲嘅話你 諗下喎，嗰班明星大佬你點樣都要抱個頭，你冧咗你真係砸 Q 死。即係你有保險公司包，但係同埋係即係講真，最大問題係咩？就算我咩簽生死狀啊，你政府走唔甩噶嘛？ 不過亦都不過食日本亦都唔少有啲都有人有啲樂隊去咗拍個 M V。 唔係咁你我諗即係咁講啦，你夠大名氣嘅，即係頭先講句我哋方某都知啊，飛黃騰達嘅，你去嗰度擺個朵去吹你唔漲㗎。 係啊，你即係同即係講真就係做宣傳啊嘛，呢啲嘢即係講，因為長期市兩個景點嘅啫，一元朗景點館，二就係歸南島啦，唔通中環街啊？ 豪斯頓篤，豪斯頓篤咯。 因为系有冇去咗？ 嗱，你去豪斯顿督，我同我 friend 本来就谂住去嘅， 算 结果点解我哋去咗希野咧？好简单，望一望呢个豪斯顿督，呢、這个豪斯登堡啊，而且大家唔清楚啊， 豪斯登堡啦， 系啦，望一望呢个豪斯顿督，望一望，跟住又望一望我们那边新深圳的世界之窗，撞到夸一声， 师弟。 当然啦，嗱，佢都有心机做。如果你系想去影烟花，其实我觉得你天气靓系应该 OK， 因为佢讲明就系由唔知三月一路放到十一月嘅。咁其實就應該幾好玩嘅，我覺得就。但係你嗰句咯，你有幾多櫻花攝影紅會唔係櫻花 sorry 煙花攝影紅特登走過去咧？再講櫻花， 迪士尼都夠啦嘛。 你話櫻花講真，你去北九州去河內藤原冇咁嬲啦。月頭啱啱見到就係爭一個禮拜，幾靚啊開到。唉， 我又唔去假呢啲假去河內好過假啲假嘢喎。我又冇話即係我去日本點解去睇澳洲嘢假澳洲嘢啫？我拗拗你頭啊！ 河内藤原都唔算嘅，应该我见到开到好夸张，即系就算你话人手特登搭落个棚嗰度，佢嗰个密度系真系有啲夸张嘅，那个纸河。 所以我去过两次，所以我去过几次咧。严格嚟讲又唔算几次，因为有阵时纯粹系经过注视你啦。就算真系去旅行两次啫，唔系去旅行，即系话系比赛啊、路过诸如此类啊，纯粹例如将火车用到将火车正尽呢个似乜鬼嘢咧？ 咪有时有啲冲动，咁又有时间正又夹到，咪去咯。 咁你有能力用咪用咯，即系点样讲啊？有阵时真系 不用白不用咁， 系啊， 咁为乜咧？ 你顾到唔想用嗰阵时，咁啊无谓。 长期反而我长期我去元白景点，因为佢个景点嗰个展品取态又同广东嗰个唔同。 我應該我記得我細個其實我細個去過一次日本嘅嗰次差唔多環本島嘅，其實都應該唔係好啦，我唔記得啦。總之嗰次好細個，記憶唔清楚。但我係記得去過一個元爆紀念館，但我唔肯定係咪長崎，應該就唔似。 唔係長崎喺 應該廣島嘅 廣島咯。 因為嗰次我記得有印象咩咧？我記得嗰屋企人講過係鹿兒島有去過。咁你冇理由鹿兒島特登捐上長崎再揈翻個本島噶。即系你唔 make sense 噶嘛？ 两边唔同方向嚟噶。 唔系，我系环岛，唔知七日八日。你冇可能咁样行噶。你谂下，净系由鹿儿岛走咗上去长崎， 你 嗰度都起码搭一日啦。 唔系，你最惨长崎，你一定你唔坐船，你一定要经翻。 我嗰时系搭旅游包，即系包团嗰啲，香港旅游团去。你边有可能咁样去啫？佢一定系一直咁上，就直接就踩翻入去。 佢落冇一年住噶，其实系最头系。 我唔知会唔会有机会有车，但我理解就应该佢系去咗广岛。 要落翻福冈先可以再翻去长崎同埋福。 未必嘅，你去到福咩熊本佐贺嗰头有个位置就弯弯弯到过去噶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屈咗个圈咯，始终都系。咁所以我理解，如果你要七日玩到，即系七日个咁样玩到落东京咧，应该佢系去咗，照计就应该走落广岛。 广岛会，因为广因为又广岛比较出、出名啊，即系有阴影，所以阴影人理论就系、是。咁因為有廣東長期冇咁出名咯， 唔係同埋廣東你方便啊嘛， 你 廣東可以行， 你廣東你可以博到大阪，你可以落到四國，即係最緊要係你諗，你黐住其中一個大阪，定係京都大阪呢一個你 hea 啦已經，咁 你最尾都諗住大阪 shopping 剩噶啦 ，sort of 啦，咁所以變咗埋單嗰件事係即係。唔知啊，變咗埋單。我哋今次我今次其實都去唔到，因為落大雨，啲車慢咗，變咗埋單就。我哋去到酒店嘅原行李都成 天氣就冇計噶啦，始終都係得聽天由命。 我嗰一日咧落雨落到癲咗嘅，我第一關都曬到我甩皮咯。 我就 咁講咧，大家都係揾嗰度錢啫。我諗夾好曬時間，即係嗱，呢個 time slot 就呢間公司嘅，跟住再到嗰間，跟住講，即係可能上晝咧就有三間公司，有兩間公司，下晝咧就另外可能隔某啲日子就有兩間公司咁樣去。咁我覺得即係 make sense 咯，大家。咁你講真，一你見到咧走咧入上船落嘅時咧，冇人喺岸嘅，佢哋自己人擒上岸拉繩，跟住自己攞鎖匙開閘嘅。 嗯 走咧，你見佢係真係數曬人，鎖翻隻閘，跟住拋曬繩，跳翻落船先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佢似乎係應該係大家分好曬時段嘅，因為我哋一走咧，咁佢嘅船走，佢就會喺個島度圍個圈俾你望一望埋，因為你行好少啫嘛。圍圈嗰時候我就見到另一間船公司嘅船就踩埋啦， 輪流即係計準時間呢啲定係㗎啦。 係啦，咁即係冇嘢啦，大家睇準咯，咁啊大家睇住嚟玩。 喂，大家即係講真就係呢個叫公家財，公家財產咁，大家咧係 啦， 揾食大家。 喂，同埋再講咯，即係你當咧好似個感覺會似咩咧？你當好似係你啊點樣形容啲相似咧？當你好，你當啊，好似去講珠澳大橋咁，大佬，你冇 arrange 嘅，咁咪埋單個島再嚟綠沉咁咯，搞到車塞死曬咯。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點講咧，即係類似交通燈個 concept 咯，大家就住嚟用埋單，就方便咗大家咯，成件事。睇先，淨係講極個嗰戲咗成咁耐，都仲係軍艦隊，有冇啲其他嘢講啊？ 唔係長嗱長，你冇長其他即係講 啦。咁樣啊，呢度都你係咪今次有冇坐呢度啊？ 你今次坐咩？ 我今次搞笑地，我系坐巴士嘅，因为去希野咧，嗰架铁路咧系兜到呕巴士翻嚟一程过直入 Town Centre。 系啊系啊，即系嗱，即系其实都暴露咗，即系远少少地方个铁路个问题，就系有阵时即系为咗要方便。 不过唔系，我系搭过另一格，我搭咗落铜津嘅。 哈哈，因为为咗方便本地人咧，啲铁路系唔会一条直线去你啲景点，系会兜路兜一个地方， 系 啦，到时跟住再入去。 唔系噶，落希野架巴士一日得三唔知三格定四格噶咋， 算多啦， 算好噶啦，两格都系来回 早晚两架咋， 早二晚二咋。 唔系，因为点解咧？好搞笑地咧，原来希野嗰个位咧，啱啱就系由博多落长崎嘅中间站。 系啊， 佢好搞笑嘅，佢会点咧？咁佢高速公路去好多嗰啲转车站噶嘛。 系啊系啊。 咁咧，佢每个钟头有一格咧，就嗰格都停嘅嗰个位差，唔系一个钟头两格定三格嘅唔记得啦。 啊， 佢格都停嗰个转车站嘅，但系落去巴士站咧，即系落去个市中心嗰个巴士站咧，就系约莫得每日好似唔知每一个钟头定两个钟头有一班咁上下咯。咁所以就比较搞笑咯。 哎呀，讲起呢个浸温泉啦。我知道我二咁我去福岡去熊本拍 Icon， 咁咧就除咗去Zombie Saga 朝聖之外，就走咗去走咗去浸温泉。 边度浸啊？去 啊？唔记得咗先。 阿苏啊？ 唔系，又再远嘅。 应该希野系嘛？ 唔系希野， 唔系 希野， 唔系冇熊温泉。 冇 温泉 系冇熊温泉，两个两大。 通常你讲再河源温泉咧， 咁 你 成因为咁。 又俾我講一個小插曲，好簡單，你哋都諗未去過九州，無啦啦一去，點解會去到啲希野咁生卡啦嘅？ 因為你阿直爺就話啫，我 好簡單，我日文都未搞得掂，讀到啫，未知咩鬼嚟。跟點解會去啲咁生卡啦咧？話説咧，就同個朋友夾嗰陣時咧，就因為我朋友就同佢女朋友去，我就同我另一個男仔 friend 去嘅。咁咧變咗咁就冇啦，咪去咯咁樣樣。咁跟住我 friend， 我話本來去豪斯登堡，咁就話喂。同世界即係去多次世界之窗，即係唔好去啦。佢話係咯，冇乜特別。咁啊，唔好，因為你住又唔係平，豪斯登堡。咁跟住結果點咧？跟住就話：喂，咁啊去希野温泉呢間啦，你睇冇得 book。咁跟住我話見佢有喎，咁啊撳上官網有一撳。咁官網咧就完全冇中文嘅。咁啊，唉，咁啊是 Q 蛋啦。跟住諗下，咁啊諗住誒蛋啦，咁啊諗住問咗 friend 係咪呢間啊，俾佢睇啊，係啊係呢個名啦。咁跟住諗住夜晚翻嚟 book 啦。咁跟住嗰日下晝好鬼鬼少地咧 ，Japan Icon send email 嚟喎，咩春季咩最後召集，唔知8% off， 咁咪撳下咯。啊，佢又有喎喺嗰度，跟住我啊走去撳， 價錢幾千啊，一樣喎，大家都係萬五千一間房，咁兩即係我住房有温泉同埋夜晚食咗牛嘅， 咁咪差唔多 兩個人一間房， 萬五千定萬五千啊？ 五萬五千 yen 一 間房， 一間房 兩個人， 即 係 一間房兩個人。 哦，兩萬開二萬幾 yen， 如果兩萬 yen 一日， 因為講啦，總之未到四千蚊港紙一間房咯。咁 温泉正常啊，温泉 唔係你仲要房自己嘅私家温泉呢個價就正常嘅，啱差唔多啦。 私人温泉喎， 係咯， 係啦。咁跟住好啦，咁啊冇乜特別啦，咁樣跟住我走翻去 Japan Account 睇有喎，咁啊撳兩間啦，因為嗰度中文啊嘛，又唔使煩，咁啊留翻香港聯絡 email， 又唔使搞咁多嘢，搞笑。跟住啊個曲容唔容得咧，一掉掉落去又 work 喎，埋單結果仲平過上官網訂，而家十萬 yen 就埋單啦。 兩間房， 嗯， 兩間， 哦， 抵難 ，OK 啦， 係啊。跟住我 每人二萬五都唔使， 你當二萬五啦，因為仲有啲税嗰啲當地收嘅，咁幾百 yen 嗰啲唔計啦，咁樣計咯。 但係係咪有專車接送啊？ 佢其實咧，佢係有車，即係咁講咧。所謂專車接送咧，如果你係 backpack， 其實你唔送都得嘅，行過去快啲。 嗯。 但係咧，我又有個笑話出現咗嘅，落咗車啦，鳥不生，但係巴士站咧，你當係咩嚟咧？巴士站咧，你當佢好似。點樣形容咧？ 黃石碼頭嗰種啊？ 黃唔係黃河碼頭。 黃石。 黃石話我唔熟。 Okay. 啊、我知點樣形容。你當佢個感覺好似中環過海碼頭，係咪兩層嘅？ 嚇、 啊！嗰種咁嘅感覺啦。咁、哦、但係你當然啦，佢冇樓底冇咁高，矮翻少少啦。咁落個車、 哦、兩層 嘅，咁佢有一邊就遊客中心，有一邊有間小賣店。落車咧，我又搞唔清楚。佢係叫你落車咧，就揾人幫你打電話叫車。我查一查下咁樣落個車，咁我住啲 friend， 咁我落車就係落咗去小食環店嗰邊，咁我見唔到間旅遊中心喺後邊，咁啊落到去揾唔到，咁邊度打電話啊？冇電話，我哋啲電話又打唔到，於是就衝入間小賣店度，就叫佢幫我打電話，咁佢又好好喎，個伯伯真係照同我打，跟住好啦，買完咁啊入去，咁我都見到啲得意嘢，咁啊買下咯，幾百嘢乜都好啦，買嘢啦，買少 執 下啦。其實我唔知嘅，我以為係嗰度打，因為揾唔到。点解捐翻出嚟咧？原来喺佢出口，你当我喺左边落车咧。原来嗰座建筑物嘅右边咧，先动咗个牌写住个旅游中心。咁跟住咪咁咪，唉，唔好理啦。咁入去再买多少少杂不楞嘢食，咁咪算咯。咁样样即系好似九唔搭八咁，好似逼咗人哋做嗰啲嘢咁。 我就喺武雄，因为两点就一武雄温泉好有名噶啦。咁就你讲住作学浸温泉，武雄温泉差唔多叫做必去五仔噶啦。 系 第二就系、是、因为武雄市嗰个图书馆咧，佢系同好靓嘅，哇靓到咧，哇直情系佢又有 point 话俾你 知。有问题，如果佢嗰種 style 同台灣新北市即係北投嗰個木製圖書館有冇去過？ 冇去過。 哦，咁緊要繼續。 因為佢本身同吉沙不連埋一齊嘅，即係就結果就係、是、又好似以前我喺日本讀書咁樣，喺舊書架攞成棟書，跟住買杯咖啡，跟住喺度排咁行。好過癮嘅。依個就唔重要啦，重點就係冇温泉。因為佢咧其實冇温泉咧就係佢所謂類似係所謂叫市民温泉嗰 style 嚟嘅。 我覺得 哦，即係渡口嗰只啦。 係咯，希野咧，佢嗰種感覺咩咧？佢得個温泉，所以佢想盡辦法地就用温泉嚟 selling point。點解咧？嗱，第一，佢有條大街啦，所謂 嚇。 咁講真嘅，佢零丁丁一九唔搭八咧，喺個街頭嗰度就話個泉源 嚇。 咁大家都知道温泉嘅泉源其實就係地底水滲出嚟噶啦，你鑿個窿佢都滲到出嚟噶啦。其實咁，所以嗰個泉源咧，好明顯係一個景點嘅。在正个街头嘅，跟住咧中间有个位置就俾你浸脚，咁冇啦，地多地方 都有啦，好多地方有都未放啦。 咁佢第一佢有个设计咧，就系话咧，零丁丁系有啲位好得意嘅，你当好似电锯咁，突然间有个位咧，佢系零丁有一个梯形咁怼咗出嚟嘅。咁跟住你咁讲唔搭八咩嚟咧？后屘睇翻就话咧，原来坐轮椅嘅人可以变咗做咁插只脚就浸到啦，唔使特登褪张凳。咁、哦、第二系咩咧？佢左邊就有個咁嘅湖俾你浸腳，或者俾啲身殘人士浸腳啦。右邊咧有個位置直頭嚟叫你揭起塊板，就直頭冚到落膝頭哥嘅，就分腳蒸腳啊！簡單嚟講，係、 嗯、 啊，即係紅蒸豬手、紅蒸豬蹄係啦，就蒸腳。咁變咗就跟住隔離有埋水洗腳，咁再行前啲仲有啲其他嘢。但係最搞笑嗰條街成條街係 free wifi。 free wifi 嘅，咁样变咗就即系俾个感觉就系佢好努力地去想营造一个温泉嘅景点去氹人嚟。 系啊，系啊。 但咧其實埋單都係冇乜人嚟。 咁你始終個地方太搞笑， 係九州， 因為九州仲要係 你淨係講温泉嘅，我大把地方其實我都唔使去一定幫襯你。 係啊，嗰啲嗱四國都好多啦，係 咪先？唔係四國唔使講，淨係渡河温泉已經殺曬佢啦。 唔止嘅，就祖谷咧。 唔係，我覺得你淨係冇， 仲有咩咧？ 多咗個圖書館，你都搞掂啦。 係冇用嘅，嗰啲冇用。定係圖書館先可以做景點啊？ 一個圖書館咩？圖書館最緊要係你可以入去坐喺度 hea 啊嘛！你抌到人時間喺度，你人哋仲覺得啊，咁我早就朝頭早嚟到行側邊嗰間圖書館坐一陣，食埋個飯，就去間温泉旅館度浸去浸啦。跟住玩完第二日走，係留又得，唔留啊直走都得。 不過搞嘢冇温泉，佢正嘅賣點就係佢嗰個同東京火車站有聯繫點一個牌樓咧，一日開一個鐘嘅啫，就九點至十點，即係話。除非你一大朝早唔食早餐就爬去武雄，然后等佢十九钟、十点钟开，唔系话咧，跟住你冇玩入去睇嘅，一开一个钟就开朝头早一个钟。 O K， 因为嗰车因为车站佢嗰个唔知十二生肖咩咧，系同东京站中央口嗰个天花板咧系相同设计嘅。 哦， 系啦，不过呢个就因为啲火车控，即系叫你系火车站控，你先至会有兴趣留意嘅。 O K， 讲翻博多啦。即系依日入我我得就差唔多九州，你系坐福冈站福冈机场落车落机， 福冈机场落机 廿分钟嘅整个费，搭巴士慢慢行咗廿分钟而已。 唔系好简单， 好近太 近。问你， 好似高雄嘅， 你搭唔搭地铁啦？你搭地铁，你先至转架巴士，净系可以限速行二十嘅，走翻过去 Terminal One， 你先至可以再搭嗰架地铁出去。咁不如索性我直接喺 T 2搭架巴士揈出去算啦。 搭巴士廿分钟就已经去到博多站。 如果落大雨啊，谂都唔 Q 谂添啊，大佬 call 的士跳上去就算啦，唔搞。 好近，真系好近。 系。 不博多其实严格嗰只冇乜嘢玩。博多，我印象喺我对我而家博多就咩啊？ 买嘢点咯？ 买嘢咯。 临临尾最尾即系好似大阪咁功能啫嘛，大阪东京咁。 佢用似大阪，佢就佢用。但是他又沒有大家那麼多東西買咋，因為始終 但你始終規模 都是因為天神，因為所謂因為他有天神區呢，其實我感覺上他就不是說特別即係唔係話好集中嘅啲點？ 唔係我諗咁啦，你當成個天神加埋等於一個新宿咁上下樣咯。我諗比盡個比例係咁咯， 差唔多咯， 差唔多啦。 即係咁嘅咧，你將 新宿已經算係咁嘅啦，我覺得。 即係你諗下，已經唔係講緊攞啲再旺啲嘅，即係咁咧，新宿嗰啲始終都係點講 office 區多少少一個感覺係。即系偏 office 区啦， 我唔系啊，都有消费，都有消费区嘅。 但系即系相对佢系倾向 office 多啲噶嘛。新宿，即系你谂下，你好简单，一个池袋，一个涉谷，你觉得边个购物区多啲啊？ 涉谷啊， 系啦。咁但系嗰感觉，即系佢唔到涉谷，佢未到涉谷个 level 咯。佢净系去到新宿，即系好多高楼大厦，但 系 有啲购物点 好旧。 你要找咯，即系仲黐住火车站嘅啫，你唔使行远，你唔同啊嘛。新宿都会好啲，但你唔同你啊嘛。话踩到池袋涉谷嗰啲大佬行几条街，仲有堆嘢你行嘅。 嗯， 佢唔系好多嘢行嘅咋， 佢唔多噶。 即系呢样福冈，即系始终你唔够，因为相比嚟讲，佢系繁荣过，话即系如果日本五大城市，佢繁荣过仙台，但系仙台你冇又系嗰句阿英专嗰句冇满足太低标准咯。 仙台咧，你问我咧。如果不是那鋪啊 ，RB 叫我可以考慮去呢個工程合酒廠咧，我就基本上不會停嘅。我又發覺其實咧，都真係冇乜嘢搞嘅嗰度。 真係一個普通地方嚟啫。 我嗰鋪去咗嗰鋪， 你唔係伊達控，基本上都唔使飲嘅咯。 你講真的，依份牛脷控你都唔會去啦。即係我覺得真嘅，你去嗰度食嗰條牛脷，唔係差，但係我覺得 其他地方都有食啊。 喂，咁講咧，即係你。你唔同俾我講啦，佐賀食佐賀牛，大阪食神户牛咁上下啦。咁但系唔係食嗰啲嘢咯，嗰度即係你覺得嗰啲牛脷咁講真，你走翻落去東京都有分店噶啦，咩伊達之牛湯咁佢都有噶。咁你落去就去東京食得啦。 東京都係基本上齊曬嘅，即係各地。 唔係咁，再 講你點講咧？我唔知嗰種感覺係牛脷嗰種質地本身冇牛肉嗰種咁麻煩，你要 keep 住佢狀態咧。其實我覺得佢混軟啲咧，唔會太大影響咯。嗰種感覺，咁所以到最後，我覺得即係你唔去間酒廠咧，咁我又唔會特登走去嗰度嘅本身。 嗯， 喂，有冇去到咁？先冇你冇去到太宰府？ 太宰府冇 嗱，太宰府咧個景點咧就唔係太宰府本身，係間沙發。 但係太宰府據聞唔係話求學業嘅咩？好似 求學業嘅。是啊，學院啊嘛，本源同家園同真啊嘛。太宰府，但係太宰府重點咧係嗰間 Starbucks， 佢係因為嗰間 Starbucks 係被評為日本最靚嗰五間之一。 哦。 而我行去咧， 最靚嘅唔單止係間沙壁裝修，同埋佢仲有佢仲有佢佢嗰啲嗰啲姐姐。我就即係沙壁啲女仔咧。 即係你唔係，我覺得咁咧，除非香港可以 order 沙壁個姐姐。 係啦，唔 係如果唔係咧，我覺得冇乜所謂。 我當我係啊，我其實就係即係咁。日本沙壁啲女啲女咧，普遍高水準，我唔係新聞。但依家特別高水準咯，即係嗰種係嗰種眼前一亮嗰種，嗰種佢就 唔係 可愛女仔， 明白嗰種感覺純粹就係靚人靚景，咁你咪覺得正咯，係係啊，即係乜我覺得我喺香港，我俾邊間 Starbucks 啊，嗰條女硬靚你都覺得佢核突噶啦，明白？除咗姐姐，仲有啲食客嘅食相嘛， 咁 係咪先？突然間隔離嗰度喺度同你，突然間喺度講，你都冇心機啦。 真不嗱，福江冇咩好讲啦，咁唞唞一阵先。 福江，你拣讲讲运河城咯，系唔系下去啊？ 唔 系算啦，你话事啦。 好啦，咁唞一唞先，阵间你陪下我讲啦，冇其他地方冇去，咁我讲埋其他九州地方，你陪下我啦，唞一唞先。